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又路上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，想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，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步，送着我满天燕子都在飞舞，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又路向那边看日出，你牵着我 山长青，涧水长蓝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碧水长围着青山庄。 山里。